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赵武灵王被中山国的使臣司马喜涮了一溜够，最后被激怒了，发兵攻打中山国。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多年，最后中山国被赵国所灭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赵国的实力是与日俱增。然而眼看着夺得天下指日可待的时候，赵武灵王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把王位传给下一代，自己做主父，也就是咱说的太上皇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危难中他步步为营，稳登王位，战乱中他推陈出新，富国强兵。正值壮年，事业高峰，他为什么激流勇退，位居二将？一国两主，标新立异，又为什么会断送了一个国家的前程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赵武灵王第四集。公元前310年，这一年赵武灵王出游大陵，这个地方在现如今的山西省境内。这趟旅游可是收获不少，看看眼前的景色，山川壮丽，流水潺潺，别有一番风韵。赵武灵王玩得兴致勃勃，对着壮丽的山河大发感慨：我赵国有这样的山灵水秀的美景，寡人今天立下誓言，一定要做一个无愧于这锦绣山河的主人。等回到行宫，赵武灵王依然兴致不减，在群臣的陪同之下，喝得飘飘然，悠然地进入了梦乡。刚刚入梦，朦胧间这武灵王忽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琴声，一个犹如天籁的歌声随之飘来。武灵王顺着歌声就往前找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石板路，沿着流动的小溪，终于这面前出现了一座门楼，门楼之上的匾额写着调花园。这调花就是凌霄花，一朵一朵挨着开，跟小雨伞似的，很漂亮。一进院门，就好像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御花园，只见竹林成荫，花园里鲜花怒放，花团锦簇，亭台楼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不美观呐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百花深处，路边一丛丛的条花开得正艳。武灵王深吸了一口气，顿时觉得心旷神怡。再往前走，出现了一座六角凉亭，亭子里边一位妙龄少女正在抚琴弹唱，这歌声委婉动听，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呐、啊！ 赵武灵王听得如痴如醉，难道这世间真的有这般美景，这样的佳人吗？武灵王悄悄地走上前去，想一睹姑娘的芳容。这位佳人略施粉黛，面赛桃花，一双眼睛妩媚修长，樱桃小口，娇艳欲滴，真是个绝代佳人呐！武灵王心生爱意，快步走上前去，伸胳膊就把人家姑娘搂进了怀里。就听通的一声，武灵王一下睁开了眼睛，眼前是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右胳膊钻心的疼。哎呀，哪是搂什么美女了，这胳膊撞墙了。武灵王一阵感慨呀，这么美妙的经历竟然是一个梦，真是可惜呀，可惜。梦醒之后，他对梦中的场景回味不已，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美梦成真。第二天，赵武灵王请大臣们吃饭，这饭桌上就说起了昨天夜里做的这个梦。这花园什么布景，姑娘长得什么样子，琴声歌声有多么动听，连说带比划，说到高潮时分呢，还闭上双眼陶醉一番。这景象啊，就跟走火入魔这状态差不多。大臣听了都觉得既兴奋又惋惜，这么美的一件事儿，它竟然是个梦。不一会儿，赵武灵王这美梦也回味完了，摇着脑袋不住的叹息。这个时候，大臣吴广突然放下了筷子，跪倒在地：“主公，微臣刚才听了您的梦，越听越觉得您这梦里的女子像是微臣的女儿。微臣这个女儿名叫梦瑶，如若主公不嫌弃，臣愿意把小女送进宫中侍奉主公。”武灵王听完之后心花怒放：“真的？不嫌弃不嫌弃不嫌弃，你赶紧把她送过来，人寡人瞧瞧。啊，对了，现在瞧不见，快快下令速回邯郸。哎，都别吃了，筷子放下，现在走，现在走。”一行人骑着马急匆匆的就赶回了邯郸。等这孟瑶一进宫，武灵王两只眼睛就直了，这眉眼这长相，是他，就是他，这就是寡人梦中所见之佳人呐。武灵王就像得了宝贝似的，立刻就纳了孟瑶为王妃，还亲自给新王妃起了个名字叫吴娃。因为他老爹姓吴嘛，这是祖姓。这娃呢，古代啊也讲说美女也叫娃，娇娃嘛，这就是吴美女的意思。武灵王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美梦成真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对吴娃是百般宠爱。可是吧，家人是有了，美景去哪儿找啊？这美梦成真还不全乎呢，还是那个奉献了闺女的吴广又给武灵王出了一个主意，想要美景还不容易吗？咱自己造啊，美人美景珠联璧合，这样您的美梦不就成真了吗？武灵王马上就采纳了这条建议，选定邯郸东郊建了一个大花园，赐名叫调花园。在这个花园的设计上跟江南的苏州园林是一个风格，后人干脆就把它叫做苏园。现如今呢，您要去这河北邯郸旅游就能看见这苏园。当然了，这是后人呢按照历史记载以这苏州园林为原型后来造的这么一园子。有人呢还给这个园子提了一首诗：“把酒见月思华年，调花仙境已如烟，北国元和江南景，赵王一梦两苏园。”赵武灵王这个人虽然花心，但却是一片痴情，得到美女乌娃之后死心塌地地爱着她。可这个时候武灵王已经有了王后，而且这王后啊还生了个长子，吴娃会甘心的永远做个妃子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早在武陵王登基的第五年，他就已经明媒正娶的有了第一任老婆，也就是现如今的王后韩夫人。韩夫人是韩王的女儿，她跟武陵王门当户对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场政治婚姻。政治婚姻里头利益是第一位的，至于有没有感情，这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，这都次要。娶过门之后，武陵王一看还成吧，怎么说都是一位公主，眉清目秀的，就是这韩国吃的太好了，长得有点胖，那也不能退货呀，凑合着过吧。小两口先结婚后恋爱，相互一了解，武陵王这才发现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韩夫人相貌一般，可是出了名的贤惠，品行没得挑。没过多久，韩夫人就为武陵王生了个长子，取名叫赵章。刚当上爹的武陵王兴奋坏了，有了儿子，自己后继有人了，老赵家又香火了，将来这王位肯定是长子的呀，这得好好培养。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。就这么过了十几年，当年贤惠的韩夫人是越来越胖，武陵王对她也早腻歪了。那个时候男人三妻四妾合理合法，一国之君那更是身边美女如云了，陪在身边的美女不少，可就是没有几个特别满意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武陵王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想成真，得到了吴娃，宝贝的不得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吴娃刚进宫的时候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父亲吴广总是教育她要去争夺王后的位置，可是她对后宫争斗啊一点没经验，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夺。也该着这吴娃正点儿，她进宫没多长时间，这韩夫人就死了。武陵王还没来得及哭上几声呢，就把吴娃立为了王后。这吴娃也争气，第二年给武陵王添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赵和。这小儿子一生下来就长得非常漂亮，也不难理解，遗传基因在这摆着呢。武陵王疼爱得不得了啊，等着孩子稍微长大一点更了不得了，他继承了父母的全部优点，聪明乖巧漂亮。武陵王几乎就把全部的父爱都搁在了小儿子身上，大儿子赵章被晾在一边了。就在吴娃进宫的第九个年头，红颜薄命，吴娃也死了。赵武陵王悲痛不已，看着小儿子揪心，没妈的孩子苦啊，这下更是拼了老命的可劲儿的疼。吴娃去世两年之后，赵国在武陵王的治理下蒸蒸日上，大有吞并天下之势。这时候武陵王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，他退位了。一般这最高权力的转移都得伴随着上一代君主的死亡，人死了您得找一个接班的，很少说君王还活着就退位了，而且正值壮年。这赵武陵王怎么想的呢？吴娃临终的时候啊，曾经流着眼泪恳请武陵王，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儿子当上太子，将来统一天下，成为一代明君。可惜自己没这个福分，等不到那天了。如果可以，希望国君您把我的儿子立为太子，这样我死也瞑目了。当时这吴娃说的声泪俱下，武陵王心都碎了，这个场景总是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武陵王这辈子最疼爱的就是吴娃，吴娃短暂的一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他从来没有求过武陵王一件事儿。这临终的恳求让武陵王感到很愧疚。再看看小儿子赵和，聪明伶俐，确实也是一个君王的好苗子。 这么着，这武灵王就有了废长立幼的想法。再说了，自己退位之后也不是撒手不管了，他跟儿子分工，儿子主管国内政务，武灵王专心对外军事战争。这样一来锻炼了年幼的君主，二来呢自己也能够专心的干一件事儿，提高效率。这是继胡服骑射之后武灵王又一个标新立异的地方。自己在外头领兵打仗，这刀剑不长眼呢，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的，等自己死了再让太子登基，到时候国内一定会大乱。看看咱赵国的历史，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多少流血争夺的惨剧呀！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在我活着的时候顺顺当当的把这国君定好了。您听听，这赵武灵王是想让赵国有两个君主，实行一国两主制度。想好了之后，赵武灵王挑了个好日子宣布，寡人准备把王位传给小儿子赵和，以后你们就得像尊敬我一样去尊敬他，而寡人我呢更喜欢到外面拓展业务，骑着马去中山国抢地盘，以后你们就叫我主父好了。大臣们全惊了。赵武灵王把小儿子抱上宝座，底下一帮大臣愣是没反应过来。赵武灵王一瞪眼，大臣这才明白过味来，赶紧跪倒在地叩拜新君。这一年小儿子赵和多大呢？您前边如果仔细听了能算出来，不过呢没算出来也不要紧，我说一下您别吃惊，这一年赵和十岁。哥现在十岁的孩子干什么呀？小学里念书呢。人家赵武灵王的孩子成了一国之君了。名义上小孩赵和当了国君，不过呢大伙儿也能想象得出来，肯定得找一个人辅佐，这个人就是相国肥义。小儿子又着落了，那大儿子呢？他怎么安排呀？武灵王退位之初，这新国君赵和就在一边听政，每一次上朝议事，每开一次国家会议，这赵和就跟上了一堂课似的，在不断的学习。下课之后呢，还有高级讲师肥义相国给他分析讲解，让他消化吸收。本来赵和这孩子就有当王的天赋，重点一培养，很快就三年的功夫，人家已经懂得了治国之道。大儿子赵章呢，似乎是认命了，老老实实的听从这个弟弟国君的摆布。但这精气神显然不如以前了，本来自己是太子，这国君将来是我的，结果愣被父亲给拽下来了，您说这精神能好得了吗？可既然武灵王做了选择，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按说武灵王应该知足了。可他看见大儿子那副消沉的样子，又开始心疼大儿子。哎呦，本来我这大儿子也很出色，您说就因为我爱着乌娃，结果把太子的位子给废了。这乌娃是美丽聪慧，可是想当初这韩夫人也是贤惠有道，他死了我就对大儿子这样，想想真是惭愧难当啊。再看看现如今大儿子这态度，被废之后还跟着我出生入死上战场，毫无怨言，对我还那么孝顺，多好的孩子呀，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弥补一下啊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赵章比赵和年长十多岁，性格强悍，长得虎背熊腰，很像年轻的赵武灵王。当初赵武灵王也十分疼爱大儿子，尽心尽力的培养，不到15岁就被拉到战场上开始统帅中军。在赵武灵王的指挥下打了一场大胜仗，打这之后赵章就经常随父出征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谁见着都少不了夸一顿。想起当初对大儿子的宠爱，赵武灵王挺惭愧的，他把赵章封为安阳君，派田不礼为相辅佐他。田不礼这个人本来是齐国的贵族， 后来在国内混不下去了，就跑到赵国谋了个官位。他一直想要东山再起，这回又被分给了废太子。田不利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来了，他在赵章面前不断的煽风点火，说您看看主父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，本来立长是天经地义的，就因为一个女人主父把您扔到一边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这是有反祖制，逆天而行啊。公子您混到这份上，难道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吗？难道您就不想征服四方，立下一代丰功伟业吗？您也不想想，您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韩夫人吗？本来啊，赵章已经认命了，可架不住田不里成天煽火，这点死灰最后复燃了。为了弥补大儿子，赵武灵王经常跟赵章住在一起，吃穿住行这赵章的派头跟父亲是一模一样。看着父亲对哥哥的厚爱，赵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隐隐的有些担忧了。肥也感觉不太好，可是一想到人家王位都没了，武灵王这做父亲的补偿一下也是人之常情，这两个人呢也没多计较。可这一切在朝中大臣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小儿子被立为了国君，现在主父您又厚爱大儿子，不会是您改变主意有什么新打算了吧？暗地里这些大臣都开始跟赵章往来，赵章这头父亲宠着，田不里煽乎着，朝中大臣热乎的贴着。再想想自己的理想抱负，赵章暗下决心，我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。一场大戏悄悄地在酝酿着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逼我，